第三十三章。约伯，请你且听我的话，侧耳静听我说的一切。请看，我已开口，舌头已在口腔内发言。我的口要说出真知的话，我的唇舌要清楚说明。天主的神造了我，全能者的气息使我生活。你如果能够就回答我，请准备好来对抗我。看，我与你在天主前都是一样，我也是用泥土造成的。所以我的威吓不会使你恐怖，我的手也不会重压在你身上。你所说的我已耳闻，听到了你所说的话。我本纯洁无罪，清白无瑕，但天主却在我身上搞破，视我为他的对头，他把我的脚附在木桩上，窥察我的一切行动。我答复你说，你这话说的不对，因为天主远超世人。他既不答复你说的一切话，你为何还同他争辩？原来天主用一种方法向人讲话，人若不理会，他再用另一种方法。天主有时借梦和夜间的意象，当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，开启人的听觉，用意象惊吓他，使人脱离恶念，使人铲除骄傲，阻拦他陷于阴府，救他的性命脱离沟壑。天主也有时惩罚人在床上受痛苦，使他的骨头不断站立，以致他讨厌食物，他的心厌恶美味，他身上的肉已消逝不见，他深藏的骨头已开始外露，他的灵魂已临近墓穴，他的生命已接近死亡之所。一千天使中，若有一个在他身旁做他的代言人，提醒人应行的义务而怜悯他，为他转求说，求你拯救他免陷于阴府，因为我已找到赎他性命的赎金。他的肉身比少年人的肉身必更健美，他必恢复他的青春岁月。他祈求天主必获得悦纳，他必欢心得见天主的仪容，天主也必恢复此人的正义。那时他将在人前重述所经历的事，说，我犯了罪，颠倒了是非，但他没有照我的罪罚我，他救了我性命脱离沟壑，使我生活重见光明。看，这全是天主接二连三对人所做的事，挽救他脱离阴府，重见重生之光。约伯啊，请留神，请听，静静地听我说话。你若有话说，请即回复我，你尽管说，因为我愿听你的理。若没有话，且听我说，静听我要教给你的智慧。